第160集，王妃有喜了。 顾元白看着这些血迹，过了一会儿，他下床走到了窗口，阳光洒进来，晃眼的连外头的景色都看不清楚。灿烂的阳光下，正是适合启程的好天气。顾元白突然抬手捂住了眼，挡住刺目烈日，闷声笑了几下。 哼，好手段，薛九瑶。 薛远来的如一阵风，走的也如一阵风。一夜过去之后，没有人知晓昨日还有一个薛九瑶来过。顾元白与人在亭中暖茶时，还在想着他究竟还有些什么本领，听到旁人叫了好几声，才回过神抬眼看去。孔一林笑了笑， 圣上昨日泡拳，可有觉得暖和了一些？ 确实，就是中途跑来了一只野鸟，在朕的池子里落下了几根羽毛。 如今这季节，没想到还能在和亲王这处见到鸟雀。 众位青年才俊陪侍在侧，都想要在圣上面前表现一番，枯坐着无趣。求得同意后，他们便将此当成一个小小文会，暂以花枝为界，知道谁谁就做一首诗。这是文会常有的开胃菜。常玉言微微笑着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十分胸有成竹。顾元白有意给常玉言造势养名，他的名声不可同日而语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将他视作劲敌。汤冕年龄小，还未立冠，他主动跑出亭子去折了一只含苞待放的芙蓉花，正满面笑意地想要跑回去时，一转眼却对上了和亲王的脸。汤冕的脸霎时被吓得惨白，说话哆嗦。 王爷， 你竟然还敢出现在圣上面前。 汤冕慌乱极了，与他一同私藏圣上画作的同伴李岩现在也不在，只有他一个人面对和亲王，一时之间手足无措。 王爷，请听小臣解释。 和亲王直接转身，快步朝着亭中走去，他的衣袍飞滚，汤冕却吓得六神无主，仓皇跟上，生怕和亲王会告诉圣上他曾做过什么。而在亭子中，久久等不来汤冕的众人正说笑交谈着，圣上被众人围在中间，诸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官员凑在圣上两旁。这些官员俱是天之骄子，年纪轻轻便考上了进士，入了翰林院。孔义林能与这些人交好，恰恰就表明了这些人并非迂腐古板之辈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如此多的俊才在此，和亲王第一眼看过去的竟然还是顾元白。他气息沉淀下去，干净利落上前行礼。 臣拜见圣上。 和亲王来了，坐。 诸位官员朝着和亲王行了礼，退开了位置。和亲王走上前坐下，顾元白侧头看着他。 昨日朕有些体罚，睡得早了些。今早听田福生说，和亲王昨晚专门过来找了朕，似乎有些事想同朕说。 汤冕紧跟在后，听到这句话只觉得眼冒金星，头晕眼花。和亲王却没有说他，而是低头看着衣服上的蟒纹，平静的宛若一个死潭。 圣上，臣只是想同您说一件喜事。前些日子大夫上门诊治，王妃有喜了。 顾元白猛地看向他，和亲王还在看着膝盖上的手，侧眼冷漠，手指不自然地痉挛，看着不像是得知自己妻子有了孩子的丈夫，而像是一个冰冷的刽子手。 夫人现在不宜面圣，她前些日子受了些惊吓，大夫说了，要时刻在府中好好安胎才好。 这两位先帝的血脉总算是有下一辈。 是大喜事，天大的喜事。 先帝在时，和亲王一直在军中拼搏，常年在外不回府，和亲王府都要落了灰。回来京城之后，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听闻过子嗣的消息，再加上先帝同样是子嗣单薄，不少人都猜测皇家血脉是不是就如此的难言。众人拱手恭贺，脸上都带上了笑，一时之间只觉得喜气洋洋。和亲王客套了几句，顾元白问：“ 胎儿几个月大了？ 快两个月了。约莫是在圣上万寿节之后有的，当真是有福气。 哼，田福生，赏。 是。 臣替王妃谢过圣上。 顾元白笑着摇了摇头，拉着和亲王的手臂站起，同他一起缓步走下了亭子，打算说些兄弟间的私密话。落在他身后的和亲王低头看着他的手，只觉得这手怎么这般的细长瘦弱，在他深色的长服上白得犹如透明一般。王妃的手也很白，却并无男人的经脉和青筋，这手即便是养尊处优，也是一双男人的手，世上唯独此一双的手。深夜中的那些时日，和亲王失神之中扣着王妃的下巴喊着顾脸，王妃知道了他的心思，但和亲王却很轻松，他好像终于能找到一个可以听他说这些秘密的人一般，把心中这些足以气死列祖列宗、足以遭受天谴的话都肆无忌惮地告诉了王妃。王妃吓得瑟瑟发抖，但没必要害怕，和亲王不会对他做什么，正好相反，和亲王会给他一个孩子，一个能负担他未来荣华富贵的孩子。圣上同和亲王缓步而去，两人身量俱是高挑修长，亭子中的众人看着他们越走越远，面上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几分失望。 诸位，我等还继续吗？ 都已说好了，那就继续吧。 汤大人，你的面色怎么如此不好？ 应当是有些受寒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